第43集。但这话是说给别人听的。人类大约是一种特别双标的动物，自己的胎记是花，别人的胎记是疤，自己的清高是真性情，别人的清高是假正经。许苏有时真的是把自己当傅云县的侄子，婶婶在外劈腿，想想都可恨之极。然而对方毕竟是个姑娘，许苏稍稍镇定下来，便觉得也不好跟人撂狠话，十分为难。倒是大明星这辈子都没有这么低三下四的求过人，他哭着求许苏对今天所见守口如瓶，千万别把此事告诉傅云县，因为他们下周末就要订婚了。 订婚？你说什么？订婚？ 传言竟然成了真，许苏当场愣住，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毕竟不是傅云县的亲侄子，人家才是准内人。想明白之后，气焰就全蔫了。许苏潦草地嗯了一声，留下一句下不为例，就逃也似的走了。趁着傅云县订婚没工夫管他，许苏思来想去，最终还是决定去成人教育学院报名，又把高化案里的证据疑点与程序漏洞梳理了一遍，交给了韩建。韩建最近在忙渠陵案二审开庭的事儿，因程烟被强暴涉及个人隐私，再次开庭审理，许苏只被允许旁听半程，而后就得在法院外头等韩建的消息。不夸张的讲，这次开庭就跟他自己开庭似的，心中被各种纷杂的情绪挤得满满当当，期待、焦躁又忐忑，活像大学里通宵蹲守世界杯的决赛比分。庭审耗时一整天，好在最后众望所归，渠陵案二审当庭撤销原审裁判，宣告渠陵无罪。原以为最多只会发回重审，没想到竟是当庭改判。死刑案件的改判一般都会慎之又慎，这样的结果实是殊为罕见。许苏庆幸自己这些通宵未眠的日子到底没有白熬，同时也替渠陵长吁一口气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庭审结束之后仍有插曲，邹杰老婆的亲属们在法院门口集结不散，没了那些善于挑事的瘾君子，这回人不多，阵势也不足以慑人，为首的只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可能是死者的奶奶。她拄着拐杖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庞胜男与韩建出现，她便颤巍巍地走过去，扬起拐杖就打。庞胜男机灵，简单的宽慰了老人家几句，就逮着空档溜了，只留下韩建一人被死者亲属围攻。老太太呼天抢地，满脸浊泪，她点着韩建的鼻子骂他为凶手辩护不仁不义，她质问为什么法官不让他上庭作证，因为孙女托梦给他说自己死得好冤。韩建与之纠缠不过，又不能向一个老太太动手，只能摊着手无奈解释梦境不能作为证据。老太太最后哭得一口气没提上来，喷出大口鲜血，一头栽倒在地，栽得太狠了，额头都跌破了。死者亲属七手八脚地将她抬去了医院，一场荒唐大闹才算告终。不远处的许苏目睹了一切，字字听得真切，却始终躲在车里不敢出来。类似的事情在傅云县身上也没少发生，傅大律师早已见怪不怪，可人心不过二两肉，他见不得这个。入夏以后天气就一直古怪，晴时万里无云，雨时电闪雷鸣，且变化只在一天之间，整座城市像被生生剖为两半。老话说乱世从军，宁世从商，所以近些年当兵的越来越少，下海的倒是越来越多。以前国内有家非常张扬的公司叫盛誉，办过一个非常张扬的派对叫盛誉之夜，该派对以文化交流展自居，网罗世界各国的政界大佬、商界大鳄，还有文化界的巨擘、演艺圈的巨星。后来盛誉的老总廖氏姐弟因非法经营罪、污染环境罪被判了刑，盛誉从此一蹶不振，而万源趁机异军突起。万源的老板叫姚觉民， 一个貌似慈爱的中年胖子，为人处事相当高调，对比当年的廖氏姐弟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尤爱在媒体面前作秀，也乐于办大型派对。但周六晚上的这个派对人数不多，也没请媒体报道，参与者不是公司高层，就是有利益牵扯的股东，多少不为人道的秘密就滋生于觥筹交错间。派对地点是姚觉民在 S 市近郊的一栋别墅，别墅依山傍水，占地800平米，样样设施都是顶配，娱乐项目一应俱全，周边风光也好，春尽夏来，江水依旧绿如蓝，空气格外新鲜。派对准点开始，第一个节目竟是请了一群和尚为一座貔貅现场开光。貔貅人称纳财神兽，既能招财又能挡煞，做生意的人尤其喜欢。姚觉民已经请过两只，这回出手更加阔绰，直接花500多万打了一座纯金的。但这东西比较讲究，光肯砸钱还不算，得请高僧开光之后才算正式请进了门。在场的都是自己人，讲的都是私密话，所以没找正经的服务生。忙进忙出伺候人的都是万元的员工，且在公司里还有一定的地位。一个穿侍者衣服的员工无意间撞了一下放着貔貅的摆台，姚觉民顿时大怒，隔空点着那人鼻子就骂： 你他妈没长眼睛啊，再碰一下我让你磕10个响头。 万元的这位姚老板自称信佛，素以乐善好施的面目示人，甚至允许万元上下千名员工不叫他姚总，而叫他姚胖子。可他这一整晚都坐立不安，脾气之大也一改往常。姚觉民不是低头抹汗，腋下早已阴湿一大片，再名贵的衬衣也衬不出他的身份，反而让人觉得十分狼狈。郊外别墅的露天场地上凉风习习，不至于这么热。姚觉民这状态多半还是因为心神不宁。傅云宪坐在他的身边，摸出烟盒，自己抽出一支，又把剩下的扔给对方。 是不是老陶被双规的事儿？ 心事被对方一语戳破，姚觉民机械地点了点头。 也是刚听朋友透露，证监会的老陶前阵子被中纪委带走了。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还没来得及点上，手一抖，烟已经掉到了桌面上。他真的很紧张。傅云宪拿着烟在桌子上敲了敲，淡淡道： 正常。 老陶即是证监会副主席陶正，他人已被控制，未免外头人心惶惶，引发金融界的山崩海啸，正式消息尚未对外公布。傅云宪虽刚从外地开庭回来，但他先人一步，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